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54集。花样滑冰冠军赛后，罗婷婷再没有请假，她每天都准时上学，准时放学，认真读书。室友们都开玩笑说罗婷婷在好不习惯。夏九家看着大概明白她的选择。罗婷婷成绩不错，人聪明，全班40名左右，学年500以内。现在高一还剩四分之一，离高考足有两年的时间。罗婷婷缺课很多都能进500名，如果努力的话不会出300去，不错的985基本稳上。不过虽然夏九家明白罗婷婷的全部情况，别人却不知道冠军赛上的那些事情。在罗婷婷连续出勤半个月后，六班同学时常奇怪地问， 哎，罗婷婷最近不用训练了吗？ 啊，以后也不用训练了，我爸妈问我想滑冰还是想念书，两个都选不现实吧，我就说想念书。我发现比起滑冰，我好像还是更喜欢念书。 哎，好啊，那以后就一直都在班里混了。 比心。 夏九家听着明白罗婷婷讲的不是真话，他更喜欢滑冰。然而比起念书所赠予他的500名，滑冰并没有能回馈他的喜欢，于是他不敢喜欢了。这样讲也不对，罗婷婷在冠军赛上也是前十，只能说对于竞技体育来讲，也许第二都没有意义。夏小佳早就发现罗婷婷也开始吃零食喝饮料了，她肉眼可见地长胖了好几斤，是真的不打算再走回头路了，一点点的犹豫都没有。齐齐哈尔冠军赛上那个摔倒摔断了他的运动生涯，摔碎了他的英雄梦想，他再也不想奥运会了。就这样，夏九家周围几人都在努力学习，共同形成一种很恐怖的七团。他自己自不必说，沈西也天天学，龙云飞本就是学霸，十分努力，全班前十，而罗婷婷为了追上进度也是分外用功。五月末的时候，沈西拆纱布下夹板，那天他没告诉夏九家自己即将脱离残废。夏九家以为只是常规的复查拍片，没陪着去。即使骨折，沈西还是跳墙离校。比起学校正门外面人来人往的大广场，穿过小市场到飞跃路更容易拦到出租汽车，而且高一教学大楼距离正门很远，要绕过高三楼、初三楼和初一初二楼，还不如去小市场呢。不想逃课太多，时间有限，因此沈西没吃午饭，打算随便买点。路过阿昌面食时，他嗅到一股非常香的味道，扭头一看，一位大婶在卖馒头，蒸笼里面一个一个白白软软的。沈西对于面食完全不感兴趣，今天却被勾引，掏钱买了两个，吭吃一口，觉得还真美味，欲仙欲死，特香。犹豫五秒，沈西拔脚走回那个阿昌面食，又买了三个馒头，然后拨通夏九家的电话号码。 豆，你去食堂没呢？正好去啊，我猜也是，那啥，路过后门过来一下，我在栏杆外边等你。对，有事儿，真有事儿，一定过来啊，一会儿。 沈西只要吃到香的，就希望下酒家也能尝尝味道，把一切觉得好的都送到对方眼前，即使只是三个馒头。改天再来其实也行，但是万一只有这笼好吃呢？万一改天那笼不如他呢？等几分钟也不碍事。很快，沈西看见夏九家在门内出现，急忙上前，隔着栏杆献宝似的将塑料袋递过去。给。 啥玩意儿？ 三个馒头。 你说有事儿是什么事儿？ 就是这个呀，来送几个馒头给你。 你是神经病吗？特意折腾一趟。 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嘛，想给你尝尝而已，担心如果再做的馒头没今天好吃。 行了行了，谢谢，快去医院吧。 嘿嘿，嗯。沈西转身离开，夏九家看着对方的背影，只觉得三个馒头烫手。他知道沈西很傻，也还是觉得馒头烫手。下午两节课后，沈西回到教室，挺胸抬头，意气风发。夏九家只瞄一眼就发现夹板没了， 手指头都好了。 沈西用左手轻轻握着右手的食指中指， 也不算好吧，不能动弹。 也正常，拉直一个半月，从来没有动过，肯定不能说弯就弯的。医生有没有建议啊？ 做复健，大夫说得用左手三根手指握住受伤的手指中段，让他们被动屈伸，一开始不要用力，先小幅度再加大力度，慢慢来。还给了药，有抹的有泡的，花样很多。啊，还说要多按摩。 行啊，那你好好复健吧。 沈西低头，在生物老师，遗传病分为单基因遗传病、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异常遗传病的声音当中掰手指头，仿佛一个三岁儿童。他轻轻地掰， 动，不行，疼，下不了手。 沈西继续玩手手，半晌以后长叹一声， 哎，不行，自己硬掰自己手指下不了手啊，得别人来，一次搞定。 你要干嘛？ 沈西手掌磨着桌子，一点一点向前挺进，终于过界。 动，帮着掰掰，我忍得住。动，我知道，你特擅长让人，不对，让手说弯就弯。我真不行。 夏九家将沈西右手拖近了点儿。 丑话说在前面啊，我可练过泰拳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再骨折了不管。 沈西支在桌面上的左臂一别，脑袋枕着胳膊内侧，竟然一副打算好好享受的姿态。 不瞎来。 怎么弄？ 他也知道他在让步，然而想起中午沈西回来给自己的三个馒头，夏九家再次硬不起来。其实那些只是香一点的馒头而已，再好吃它又能好吃到哪里去呢？也值得当新奇玩意儿让自己也看看尝尝。夏九家非常清楚，沈西时常试探着占自己便宜，只要严厉一点，沈西肯定老老实实的不敢越界。不，都不用严厉一点，只要严肃拒绝，沈西都会乖乖地退回阵地。是他自己态度模糊，才叫沈西得寸进尺。可是就算心里明白，也没有实际用处。 你用左手的食指中指按着这根食指的两边，右手捏着它中段，然后轻轻往上提，幅度别太大，半厘米就好，坚定一点，不会有事儿。 夏九家一向不太温柔，此时却是深深吸气，而后屏住， 好像连呼吸都会影响到轻重。他先横向松动一下，又捏着，给对方手指肌肉做了一番按摩，又像以前曾经听说过的那样，从末端往上面推，让血液更加畅通。毕竟之前上着夹板呢。最后，夏九家捏着沈西的手指，缓缓向上提拉，抬起眼皮望着沈西。 疼吗？ 他扶着对方的手，两人在极近的距离目光相对。夏九家眼神带着小心，好像还有一点爱护。沈西觉得浑身一酥，一刻都不舍得放开对方的目光，只痴痴地看。过了一会儿，沈西两根手指可以稍微弯曲，夏九家又加大幅度，从半厘米到一厘米，到一厘米半，再到两厘米。沈西的手指已经越来越灵活了。夏九家将沈西手指节节摸过，两人之间暧昧涌动，那种气氛似与亲密友人只有一箭之隔，却又相去不止千万里，如同世间最幽微的气体一般，已经缓缓钻过他的铜墙铁壁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